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几千年岁月的河流，把曾经的痕迹大部分冲刷干净。也许只是偶然，才会在一片沙地上封存了一些古人的记忆。如果不是江西新干大洋洲的惊人发现，我们也许会彻底地遗忘它。一千多件文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去的身影。这个身影显现出了别样的姿态，从中流露出了智慧和才华的光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就带领大家一同探秘沙土下的宝藏。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和中国很多南方地区一样，每年的端午节，江西南昌都会有一场热闹的龙舟比赛。龙舟比赛的这条河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在赣江中游的东岸有一个叫做新赣的县。新赣县有一个程家村，程家村附近是赣江古河道流经的地方，所以沉淀下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据村民们回忆，原来在这里有一座不小的沙堆。1989年的9月，村民们为了维护赣江大堤，来到沙堆上取土。而就在这时，突然几个村民在沙土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第二天，考古队来到了现场，队员们很快做出判断，这是一处极为重要的远古时期文化遗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后面的发掘竟会如此的激动人心。根据古书中的记载，在远古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比较荒凉的地方。江西历年的考古发现虽然也有些许的成果，但大多比较普通，从未引起过外界的关注。但是1989年的程家村很快就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惊喜。考古队在沙丘上仅仅推进了55厘米，就发现了一片灰褐色的沙层，三堆器物分布在当中，有一些小型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另外还有一些陶器。由于这一处文化遗存比预想的规模要大， 所以考古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一个多月之后，考古工作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展开，挖掘工作进行了10天，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出来了。东面是一个陶器群，中间位置靠东摆放的是一些青铜鼎壶和陶罐，中部是小件的兵器，周围摆放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玉器，西南部和西北角也都分布有各种器物。考古队员不放过一寸沙土，他们蹲在炎热的坑底一遍遍地搜寻，在3处不同地点的沙土中，他们找到了24颗人类的牙齿。这些神秘的死者究竟是谁？这片看似平凡的沙土地中究竟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挖掘工作结束之后，在这个 2.15 米深的坑穴当中堆放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70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以及475件青铜器。科学的测定显示，坑穴的时代距今超过3000年。就在三星堆遗址发掘3年后，江西大洋洲的发现果然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意外。当这些器物被一件件从沙土当中小心地取出、整理、清洗，他们似乎从沉睡当中苏醒了过来，展露出了当年曾经的风姿。大洋洲的考古发现很快引来了诸多学者的兴趣，而争论也随之产生了，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未能达成一致。在中国的青铜文明时代，青铜礼器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标志，特别是形制特殊、体量重大的青铜重器更是政权的代表。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重器让后人见识到了商王朝的气势，而这次大洋洲出土的青铜重器一点儿也不亚于殷墟啊。在青铜时代，装饰精美的兵器也是权威的象征。在殷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中，曾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女将军，叫傅浩。其中出土的大铜钺最为令人瞩目，钺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砍杀兵器，也作为刑具使用。这件钺上的纹饰是两虎捕捉人头，老虎的刻画栩栩如生，震慑人心。而大洋洲也出土了一把大铜钺，重量甚至超过了傅浩墓的铜钺，刀刃宽 36.3 厘米，重 11.4 千克。在这把钺的中间靠上部的位置则有一个长方形的镂孔，它就像一张大嘴，里面还伸出了11颗獠牙，显得气势汹汹。这些青铜重器明显地说明了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势力强大，地位显赫。那么这位统治者和商王朝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在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中缺少作为。但江西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的发现却震惊了世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沙土下的宝藏。 从青铜器的风格来看，它们和中原地区似乎有着不解的渊源，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和殷墟一样，大洋洲也出土了大量作为礼器使用的石器。鼎是中国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代表器物，而大洋洲出土了30多件鼎，种类和安阳出土的鼎类似。有一个青铜圆鼎，高 70.2 厘米，重 13.6 千克，外底和足部有明显的腌制痕迹，说明它曾经用于烧火烹饪食物。另外还发现有6件方鼎，其中既有雄伟重大的，也有小巧玲珑的，虽说基本上和殷墟的青铜鼎相似，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有一件青铜器的外形本身就是一只有着2条尾巴的老虎， 老虎的身上还站着一只小鸟，虎的威武勇猛和小鸟的灵动结合得恰到好处。而老虎和小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余地。频繁出现的虎的形象，也许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有着别的深刻的寓意。因为里面虎的形态特别多，纹饰和造型，特别是 8.7 公斤的双尾虎，它特别像一个标志性的徽制。所以总的来说，在铜器群当中，意识形态深层次的东西可能还是跟虎方的关系比较密切。虎方这个词曾经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出现。甲骨文记载，在殷商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个崇拜老虎的边远方国，叫做虎方。商王朝曾经把它当作劲敌，多次出兵征防。而这个小村庄，这片沙土地，难道就是曾经的方国的中心领地吗？它和商王朝之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虎方的传说难道是真的吗？这让人们联想起了大洋洲之前的一些考古发现。早在1973年，考古学家就发现过一个古文明的遗址，这个遗址人们称其为吴城，和大洋洲只有20公里的距离，6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成片的祭祀区、手工业区和居住区布局得井然有序，大量出土的陶器、玉器和一部分青铜制品，显示着这个城市昔日的繁华。无论这个政权是不是虎方国，这里无疑是商代江南的文明中心，而且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那么大洋洲文物的主人会不会就生活在吴城呢？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奇怪的是，吴城的先民为什么要把如此珍贵的器物埋藏到20公里之外的大洋洲的河滩边呢？1988年，人们在距离大洋洲 3.5 公里的地方，曾经发现了一处规模极大的古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站在高处俯瞰古城，只见城墙平面呈梯形，内外城相套，有着五座城门，占地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内城位于城址的西南部，近似一个长方形。如今内城的周边灌木丛生，中间平坦的地方已经被当地的农民辟成了大块的耕地。经过专家对城墙进行局部解剖，从出土遗物推断，这是一座建于商代晚期的古城。从城市的建造水平来看，牛头城的居民似乎比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他们的城墙采用了夯筑技术，而不是简单的堆筑。他们的建筑规划得更为周全，因此有专家提出，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并不在吴城，而在牛头城。牛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高的技术，他们有可能是从中原迁徙来的移民。在那个征战不断的年代，兵器往往是国力的象征，兵器的铸造工艺代表了一个王国的技术水平。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刀的总数超过了殷墟的妇号墓，虽然外形大同小异，但质量和体量都高于妇号墓，这说明当时大洋洲先民在青铜兵器的铸造技艺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只青铜矛，至今通体乌黑发亮，没有一点绿锈，让人惊叹不已。一切都似乎在说明，大洋洲先民建立的政权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代，即使它并不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也一定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王国之一。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虽然众说纷纭，但大洋洲的考古发现还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批古老的居民，并诱惑着我们走进他们，探索他们的生活和心灵。无论对文物的研究有多么的充分，人们关于大洋洲的争论始终没有得到统一。最大的争论集中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点究竟是什么用途。有人认为这是一处大型的墓葬，墓葬主人很有可能就是牛头城的统治者，因为在目前牛头城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一座大规模的墓葬。但是反对墓葬说的学者们却认为这些文物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这说明这些物品不是一次性放进去的，不仅文物分布没有规律，而且品种较为单一，时代跨度大，这些都不符合当时贵族墓葬的特点。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坑中的物品也有被损坏的情况。三星堆被判定为祭祀坑，而不是墓葬。那么，大洋洲的坑穴会不会也是源于一种古代的神秘仪式呢？这个大坑会不会也是类似于三星堆遗存的祭祀坑呢？原始时代人类的信仰崇拜博杂而广阔，上帝祖先、天地日月、山风雨雪等等都是他们祭祀的对象。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原始巫术的面貌。有的青铜器是一张夸张的人脸，前后两面完全对称，眼眶凹凹，眼球突出，大嘴张着，露出牙齿。在巫术时代，巫师能够贯通天地，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这副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与半人半神的巫师十分吻合。除了人形神器外，别的器物当中也频繁地出现了巫师的形象。其中的一个青铜面具，头顶长着一对粗大的羊角，脸庞狭窄，大眼圆睁，可能是巫师举行仪式时用手拿着的面具。还有一件一人一兽的玉饰，在出土时涂抹有朱砂。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头戴高冠、面戴面具的巫师形象，也是在某种礼仪场合使用的神器。当年在这片沙地上，巫师们是否曾经带领很多的民众进行过某种仪式呢？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祈祷？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最珍爱的器物奉献给神灵呢？一些专家对文物本身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大洋洲的文物中不仅仅有十分贵重的典礼性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和廉价的陶器。这个现象给了他们启发。社稷发源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拜和膜拜，社是人群共同体的象征，是君王和百姓共同的神灵。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有不少兵器和农具，社稷说使这种情况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是为什么要举行这种社稷活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又要到大洋洲之外去寻找了。其中的关键还在那两座神秘的古城遗址当中，也就是吴城和牛头城遗址。从地理位置上看，牛头城和吴城都在赣江沿岸，相比之下，吴城处在丘陵地带，而牛头城位于宽阔的平原，交通条件更为便利。吴城先民出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考虑，迁移到了牛头城一带。为了纪念这个重大事件，他们在距离很近的河滩地上进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那么历史的真相真的会是这样的吗？2005年和2006年，考古队对牛头城遗址又进行了深入发掘，这一次的发现又让人们有了全新的看法。吴城遗址和牛头城遗址仅仅相距20公里左右，两地出土的陶器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说明这两个距离很近的大城市曾经并存过很长时间。吴城聚落迁移到了牛头城的假设最终被否定了。 那么在遥远的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有一些专家推测，这里很可能曾经发生过悲惨的战争。牛头城遗址和吴城遗址的居民不是一个族群，而是两个曾经长期并存的敌对聚落。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之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或者一个新的政治平衡。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一次盛大的社稷活动。他们没有留下文字和绘画，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了解他们，但是他们留下的大量文物同样告诉了我们一些往日的故事。 商周以前的江南地区在考古界一向被认为是蛮荒之地，在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中缺少作为，但江西大洋洲的一座商代大墓的发现却震惊了世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沙土下的宝藏。 在大洋洲出土的483件青铜器中，农具一共有12种53件，而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农具总共才有70件。这些成套的农具似乎表现了江南的首领对农业生产的特殊重视，但是青铜器在那个时代是珍贵的财富，这些农具会不会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呢？在商代的中原一带，农业技术早已经被掌握，但是青铜农具却很少被发现，而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鄱阳湖地区，人们却大量的使用昂贵的青铜器来制造农具，这又是为什么呢？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一个向心状的鄱阳湖水系，而鄱阳湖水系至今仍旧是中国最丰饶的农业产区之一，在很久以前也一定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但是在几千年前，这里的景象却有些不同。根据历史学家彭明翰先生的研究，当年的鄱阳湖水系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但是农业文明的发达仍旧无法解释青铜农具大量出现的谜团，财力更加雄厚的中原王朝却并不广泛使用青铜农具，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黄河流域的黄土地是比较疏松的泥土，用木头或者石头的工具就能够进行有效的生产，因此他们对青铜农具的要求并不是很迫切。而南方则不同，尤其是江西，它是红壤地带，这个地方耕种难度大，用传统的石质或木质工具工作起来很费力，而用金属工具对他们的帮助则非常大，社会需要这个推动力起了关键作用。不过青铜农具的大量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原料。如果没有大量的铜矿原料，大洋洲先民是不可能把贵重的青铜用于农具来制作的。那么大洋洲先民的铜矿原料来自于哪里呢？就在距离大洋洲100多公里的赣江沿岸，有一个叫做瑞昌铜岭的古铜矿遗址，这里曾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铜矿原产地，它的开采年代大约距今3000多年，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堆积的数十万吨炼渣，这些炼渣的含铜量很低，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经十分的先进了。通过实验室当中铅铜位素测试证明，大洋洲青铜器的原料确实是全部来自江西瑞昌的铜岭古铜矿，原料的丰富使得大洋洲的先民把昂贵的青铜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而这里文明的快速发展也可能与铜矿有关，由于中原的商王朝需要大量的铜矿，很有可能与这里的先民进行贸易。3000多年前曾经有一条青铜之路贯通中国南方和中原地区，这条青铜之路的起点在江西瑞昌的铜岭， 天然铜矿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很有可能通过水路运送到了长江边的港口，然后再通过陆路一路北上送到了当时的都城殷墟。青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传播的道路，各种先进技术和艺术手法在这条道路上南来北往交流，促进了各地文明的进步。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大洋洲的文物上聚合了相当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人们推测，到了商代晚期，由于殷商王朝的国力下降，赣江中游和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了，赣江沿岸的文化失去了经济和文化的支柱，逐渐退回到了原始状态。大洋洲青铜窖藏、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瑞昌铜岭，还有其他的文化遗址，它们组合在一起，似乎要对我们倾诉着些什么。但是这些来自远古的语言又充满了密码和悬疑，等待着我们慢慢的破解。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